你要来得个聪明，也需要等50个人，要杀退100万人是不来事的。这样君虚的客套，张飞山不是夸气，是却不是呀，跟难大人的了。如今这样君今非昔比，操纵于世，你的负重于梁，几枚梁。张飞想，我肚皮里向有几仓，那我自个不晓得，难道晓得起来？想不了，可得要领罪，还是答应不了。诸葛亮口里不肯答应，袋袋里向没有封锦囊出来。将军，女士与锦囊在此，只顾再去。张飞一口，心里想：就你的诸葛亮，那锦囊早点拿出来，我老早答应。为啥讲究嘛？因为诸葛亮的计策不得了。你大哥是该举帮50个小兵，用军师的锦囊妙计，后烧不忘，后烧心药，两人后宫要烧他少兵很十分。老实讲，我张飞的武功再高上诸葛亮的计策，天下无敌，难道林大人？ 大人呐， 且慢，怎样？诸葛亮归这里，各封锦囊难拿得起，那现在不能看，不能早看了，就不能晚看，一定要进至凡人，到至衙门，哨兵杀到的辰光，那么呢再拆开锦囊观看，其中死于妙计。张飞讲个风景囊也是特别，介绍不能细口，不能爱口，不要带这个人光了，那么可以口 知道了。 锦囊这个袋袋里空盒嘛，手抓外过来大钢笔，顶手上路。张飞是由与十八个家将一道上路，上岸之后嘛，飞来通知，叫江边的小兵告诉老百姓不要哭，曹操这兵杀到，你大哥提军师，怕三将军大领人马进犯人，阻挡曹兵，保护你到过江，你到永福大金花，安定人心。所以张飞呢，江边里抵好50名军兵。精神之谁，张飞先要到小兵刚刚明白。 中三军， 你们跟随老张进犯人，杀退曹操得完人马呀！50个小兵对张飞毛毛哪不能说出来，还是喊你50个人阻挡800哨兵，跟哪何胆？不理都冲过来的，只要打这样牛油这样子这样的武将，跟哪大赢得了你？哇！你们放心啊，如今老张今非昔比，错中有喜，俺的腹中自有妙无计。哇！小兵的威力下，这你对今非昔比了，操纵于心嘛，也不能称赞。就说张飞自个称赞自个，临时我就说啪啪肚皮呀，是李副中死于妙计，明白着？看上去个面对你，一定与军师的锦囊。老实讲，不锦囊，你也不与这个定心。那么，既然与军师的计策嘛，都定起，那么大家进城。十八个家将领路，50个小兵在当中，张飞什么？ 忙神归跟谁一路过来，但你们就是精神的日子长肥口，为的过上另外一种味道。为啥呢？就是神理想一个老百姓在日本，一个悟空人高浪想非人罪，那是个是妖的那高浪罪看不见人不好，因为现在妖的大高在困干你听一把终追心理应该高浪人都不人光，那是个是那高浪想罪自然也都不人怪，一个人才不可见，低高在大牙人高在贵门，忙过去介绍凄凉的嘞。可从今天醉了老神贵将要失事的病未分得，我你个人母已经撤退了，那么有这样种声音张飞路过来到衙门去开门，莫白狼跳下来十八个家将一旦和睦莫衙门去集合，张飞一咋水执掌不明，一咋水底下来一人喝了这个哪国当中你哪点上国没有往后头一看，您下阵当中欧洲人走无期张飞治理狼狗耶我去为啥大力要给我一场游戏，张飞心里想这里的斗当当中的赵伟子兵让你讲吕白宗，吕白不如你诸葛亮走，吕白诸葛亮三七七十年红眉空中我五中国阿福大夫今天被都谁发了了我西尔基当中祝福王是为你当中的这个预期，哎呀张飞一口嘛你是个西尔兵十八个家将在那斗当天津里在福上来我们走下了斗当当中斗当那么空虚虚你们在那天津里受上面当张飞想我来之后店里都上来中三军啊你们都上大堂来参集老张热闹热闹啊哇谢兵上来因为这规矩谢兵不资格和你带斗当了不仅这张飞胜党不讲规矩大高上来张将军三将军参集将军及三义及三将军见将军呐、啊！完了完了完了两将战力、啊、两帮比厉害张飞一口开心将欧胜党比你打过来的吃风度吕白胜党分过四五个副将七八个斗当上阴落落人才不少现在吴胜党海外那口罗七十斗当上嘎得来神头鸡鸡哎呀你呢不晓得个敌人是宪兵分五股有一干部哎张飞是余气张飞在哪里呀什么走定你像这上不能吃来送死呀因为斗当那个人才的无想你想一个人安本嘛与啥人吃来送死呢张飞这一项嘛哎呀什么劲啊我们没得了不晓得不门高的手操你们离开给他一记火炉来我不怕人去当听子我不为你相信那等到哨兵冲进人杀到我们去我看见我只要黑日里多慢慢讲我都会进来我要扣进囊来扣子进囊再当多当够不来日让我怕你去打听打听吧张飞真要想怕你去当头小心用不了神拉的一个头子进人头戴高高帽身穿早不傲逢了军司令打探军情晓得马兰烟哈 国门外头来一个偷子。这个偷子呢，离开哨兵定前，等到李进什么国门外头偷子们，这个是阿们一个偷子。你秋神怪个预备到南门神啊，刚边去禀报军事，就上路个衙门口一口嘛，奇怪，没可以。啥里要喊一声奇怪呢？这可见衙门口就好张飞个毛病。偷子心里想明白，今朝三将军保护刘备，刘备那少南河嘛，张飞在少南河。张飞分罪嘛，王朔一定为了让俺们立。哎呀呀，王朔啊，你那为何罪呢？曹操和八万大军西风部队离开神关，不过听三四里路，军心惊惊。阿三两个进去报告吧。兔子要进墓碑上跳下来，墓俺们去接好，忙里向奔进来。奔到大堂天井里抬头一望，哎，奇怪，为啥的那些奇怪没喝当中走好一个黑迷空，因为黑迷空呢为什么来上帝不懂那眼瞪瞪一来，张飞可敬，张飞想身子大嘛是要来个不偷子那么带子，这啥个偷子里定不上来的抓个龙蛋，来不来嘛？张飞去海里上来，保上来呀、啊！兔子想来海嘛，上来八个吧。打下张飞，擂了该大兵水神怪，包兵三将军大事不好了， 我是金黄， 小人奉令打探消息，曹操不畏大军冲过淮河向淮城进发，他们的人马离关陷不够三里之遥，军营进前，请将军定的。 明白了，退一下去。 兔子太武器，让你上马吃人，勾纲起兵到王说军事。兔子一嘴。张飞带两帮兵一口，这可见两帮兵五十个小兵，十八个家将，没空那个牛才会得俘虏，眼线人才会得发停，哇！在那让对张飞看，张飞都得凉了心里。杀将军们可敬了，诸葛亮不能够敬了嘛，该人光要跑勇战，中三军啊！你们不要惊慌，老臣自有妙计。是李湘的老师死于妙计，么个条水伸到台台里向，锦囊拿出来，锦囊拆开，张飞个咋水伸到锦囊台台里向去，木心子一摸一个空，拿在里。我只两把分摸出来，要么个张心飞带到我服个碗，摸不出来。张飞拿着锦囊壳子，吃一吃头，顶到顶住来，啪，啪啪就说没啪出来。要么个张心飞，不然江湖得来了我的了。再拿锦囊壳子，吃一吃头。张飞一张眼睛闭了，一张眼睛张开，忙到锦囊里向张飞嘎嘎一接么接到里总归稳定心出去，就说忙到里向刷刷的飞上一封空锦囊，没得机彩。张飞收得对了，十扛一个对头帮你照样接到稳定心出去，哇！呀哇呀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手兵也杀得哪么哪龙翻。嗯，多了龙这么张飞为了见。张飞心里想救你的军师啊。你为这个风景那忙几头把几操了害你，你为是敌外北风空间那不能用。其实我龙先生阿是忙几头把几操了害，不是。诸葛亮敌敌外外和把几操了害。那么这男子刚说起来，诸葛亮到张飞与哪个也应声张飞，根本为啥道理不把几操你女刚去。因为张飞是用大智诸葛亮做先生之后和本事不用心，实际上来各样也好，各样也好，在没心思和我奶子们的方式，这是刚讲的。诸葛亮心里想救你的那一番一三一十都能够帮别人，倘日我把你分开来之后，有点上进阶的情形，要来张飞自个独当一面，动脑筋想计策，那就没得办法。我这个比海南人，所以我龙山上封空军呢，身边抗日常有，有机会呢，谁也不能张飞。让你自个去动动脑筋想想计策，只要你一次想得出计策嘛，我就是有办法。这个名堂间上的叫一发通，百发通。那么一人不机会不灵，今这么机会来。诸葛亮心中封空间那不灵，所以诸葛亮在这里不能折扣。倘若你折扣，你想没得计策，你马上会得勾勾来，盟军是哪只计策的武将？半夜二模样口嘛，你要寻诸葛亮来发计，别那个子里是搞动难听，想计策出来。那么诸葛亮呢，是不是太危险呢？张飞个真经刚对刚呢，从来分用些勾计，折服了宝队。反一里的相夫吃鸡草死了反人那难带的日子。我龙飞凡兵生金人从不马秀李正美。李林奥炮射子龙大令三千兵马夫了反人神阿的与一封金堂各不下面。假使张飞不能退的个那当我冲出去杀退杂兵追引张飞。别个归这射子龙啊。你确定确定不能不成像张飞想的，倘若张飞想的神话的与蛇子龙的那么你给他计策神就想不成，你想想不高兴想怎么往事蛇子龙的那不想要没他的。那么张飞也不想的，张飞心里想这你都想出来的。诸葛亮刚才了手浪想支持我个肚皮带我讲是现在呢，不必从事，初中有戏，那肚皮里向有只鸡插了海。这个意思呢，就是让我自家动脑筋，想要把鸡插出来。张飞心里想：这你的手臂没有的，那是冲出去打一钩子，五十个伞兵，随便哪打这个里头，挂不得中，打难何难？我愿意追嘛，神二队的老百姓。我来不及跟我讲，无论如何我要相机插出来，定时扫地，让老百姓跟我讲。那么拿龙发的相机插，记住诸葛亮身后有机插嘛，大家终于都要把机插来，让我来动动南京口。还是诸葛亮一点点个肚皮啊，机插蛮多了，我十万多个肚皮，我还等不机插。但是旁边那个点小兵急得了，呼噻呼噻，张飞想我先来安慰安慰你多吧。张飞自高了浪杀进里面去安慰别人，中三军啊，你们不要惊慌，老臣今非昔比，初中有戏，俺的腹中自有妙无计。可两下兵下来，张飞想出来个计策，上帝又放眼子，大哥儿不灭，接受上。因为那张飞从来分享些个机场，那有啥好个机场了还哇在那浪带里口。张飞动脑筋岁数口上还有机场吗？嗯不，因为从来分用些个机两海里动脑筋想机场是万难的多，但别个一个人啊 真正接得了狗子无告。在龙井这个时候呢，这样还会有白发想得出来。这个名堂叫啥呢？叫行劫至深，也叫劫众生智。张飞拉出个两根阿胡子，两只拐眼，嘟噜噜噜噜噜噜噜走。难道老张俺就罢了不成？ 那 有了， 虎虎，哪个在稽查？请问将军，你用的什么计呀、啊？张飞国家的小兵，神都马上当我的老百姓屋里，拿大刀搬出来，搬到陈家的药，放火烧，烧阳之后，上头再铺一片茶上去，只要让你满意呀，不要让你气候，一无等等，好退少兵。这两小兵像个电视上的机场，弄被打造了没意。将军啊，你这条计叫什么计啊？机场们想起来，机场介绍个名字嘛，来得你自告奋下的。张飞一想嘛，老张这一条计叫瞎子胡操。哎，这边想通得通，要好手策。这一项，张飞思想几个两个徒弟，西上手欲用后宫嘛，和上次用医宫，医宫那个后宫，进京到的确蛮进京。那么五十个小兵，打出去，张飞怒风空惊浪一样一样，马身边一带。杀敌们杀退十二兵之一要大正气，寻找诸葛亮，我要马有军师与哪个中差来无水上，今天你觉得我张飞了，我与北伐太平，那我是别人非要龙江的，那我与自家做我的水上，铁子为我来帮我水上。张飞留下来挪着后拎起来哈啷啊，袋子坏掉，炸上不满一阵，喝了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但我们看上某个人光们是不过家乡们，是你坐地上。张飞是怎样？五多十不过牛，听我在神地上响起对秋子，那对方你是白来白去啊？哎呀，白鸡秋也是没背的，白我去收拾。一直要把到三餐你莫太那么多在我来，十不过叫将十不着摸大神对浪响，对秋子去，不仅是神对浪吃苦在，你多叫神对浪对秋子。张飞大神叫我一口嘛，你是个小兵打杂不过来不是？张飞又帮两个小兵可以带大灶，两个小兵可以带大灶，一共十袋，你一个人扣。每袋大灶的米粥，总大约一两个房子干的，吹风和效用，拱刷起来，相对玻璃溜个闸，铺一笔上去，让你满意。等到要阳色，再铺一笔闸上去，假使要阴色，在那里天天阳。再怕十个小兵臭流不息。在老百姓屋里向，再去弄大灶搬得来，那么个地大灶会发给你。唯有你一个小兵，张飞归这里头当我出部门，一神将，十个往东门吧，十个往西门吧。到东门、西门进城之后，外过来外大部门再出任，放在把东门的现在把西门，放在把西门的现在把东门。到东门、西门进城，再外大部门，再出部门，再往进两帮兵吧。黄一大、石一大、鱼一大、米一大，不得来，因为各地打仗会发给你。唯有你一个小兵，张飞归这里头当我出部门，一神将，十个往东门吧，十个往西门吧。到东门、西门进城之后，外过来外大部门再出任， 方在把东门的现在把西门，方在把西门的现在把东门，大东门西门精神在伟大部门，在吃部门在忙，这两帮比怕黄一大石一大鱼一大米一大，叫人逢令打他一标记，看见白人之中狼眼冲天，不晓得他们有什么埋伏，听神相听的。是半天无期，打他心里想，这女的非人生理想一无灯火，杀个名堂不动，把他们的扣子再讲，打他命令我来归家地带老年末忙正周瑜苦苦支持再开带我你莫再开，打他大林百分如果有大病可以是莫骗，杂差你记得今年54岁眼睛不灵，要用表有镜看，表有镜拿起来对准门前的肥人神龟根水一口呼呼一呀哗一无人口杀命难，自此以后神的老爷你摸了害怕，为啥讲就因为一个人几次打磨哈喇把个女人风风一吃啊一无再开来一个人，等到个人哈喇够他一再滚进，等一等哈喇也是一个人来无一再开来一个人够他一再滚进，哈喇也是一片磨来舍不过就好了，保护无了黑早操一口神地龙，不直接和你摸了海棠，不晓得一共十八个。像至于摩登这干的龙，对秋子呢，只要把握。杂草里再对神家地咬一口，这口气不闷，神门洞里想放出来个小兵啊！一路你摸，往东面去；一路你摸，往西面去。医生叫了龙爸耍个龙胆。杂草心里想：一周你对吗？哼！明白三明他们没听上诸葛亮虚张声势，用女兵之计要想发财呢，他们来与后宫，与后宫为啥的利亚方一样，与后宫为啥的利亚龙兵你摸了神对浪对秋子，为啥要龙兵是要兵了神家五百来百起革命听上拥挤张峰路冲过去了要想发财呢，在他三个位上哪个中道这是个知己草特别叫废，根本他你我马上来和命令冲，早操的优先和命令关照打的你莫冲了，刚刚一下没那要冲兵当我领一月门你莫冲过去，但是不要命上诸葛亮贵己都督不可不立后下不妨后下心要粮让后宫烧腾欧大军很是非，早一上张立儿冲到新家园一路空人想立向老百姓窝里准备好后宫，张立儿精神气候们是为你母敌眷父们，但是该天时立向诸葛亮想立向准备后宫一路空人立下等欧杂他拜佛让道拜佛精神，那么你哪办法呢？你后宫弄好子了，再放第一，再弄第你莫办来办去。别你老乡们走得样虚张声势，那么他都是要粗心一点。当你虚张声势，嘎啷当冲进人，那么你真叫后咕咕咕咕咕咕咕，后宫笑起来嘛，弄个第你莫在下过。哎呦，哎呦，诸葛亮第二，屁弄上当，这别你老虚张声势啊！不知理想后宫马步，这个名堂介绍叫虚则实至，实则虚至，那苦苦的虚张声势呢，其中必有妙计。那么再讲到诸葛亮啥个质感，诸葛亮家是要虚张声势的一个马步，也弄得灵巧的，现在 这个放低了弄两个小兵，那神叫我爸爸了弄点人摸，那神流浪堆堆秋子了，各种机场特起摸特别讲究。这个别讲嘛，你明明是让本我上当，也骗我中计。因为这个两个机场也革命的，所以今天三菜个上当了，所以上了张飞的机场，实在别讲不够。因为张飞用计第一趟了，个机场无法留下来。倘若那个机场领子们，咱才在不上当；咱才个中计嘛，谁啷个别抓啷下搞不分？咱才这一下冲过去不破中计，不冲就这样退，再有点不大高兴。那么难，然后来闷闷把兵力摆分过后，五多口气来，还是冲，还是不冲？立功！人像人像，像一人像，哇！曹操是有两个文官，贾诩、陈友、杨虽、谋宠、荀攸、荀彧、刘协，这是将官，还是两个头儿脑儿，才高学广，足智多谋，好学。你们长的公看凡尘之中苦于马一佛，证明证明证明证明，哇，各辈文古在门里的一口智慧呢，教的于别人你能分分七八大大地是个两我楼里下马刷个腰来一商量我来呢，必定是干样子外国来继承下不明白人像人像，压抑人像，残疾人像啊！罢了，你们观看日月红，为兵神像，在蔡口上年年将官，将官代替大报来报告，等于啊，下官等奉命的提笔公开。这个凡人之中，狼意冲天，神鬼之上，神马往来，神族之下，与君子登罪呀！君我等开来嘛，恐怕是虚张声势。所以我这一后宫埋伏们，将一味叩之。倘若他们与后宫埋伏，圣相的大军冲向过去，一定要胜兵之将。实际他们虚张声势嘛，丞相的人马杀奔地去啊，一定是大不留神一掌神功，威望人将再思而言从上记忆。咋才对你毛毛来俺过去哪有你起来非人太急赛口风刚与麻烦也上当，你不麻烦也当身上，你往鞋子那里，哼，你们好大胆呐、两个想不了，因为啥？因为个被粉骨打高不够贴正，乃是至于麻烦反应虚张声势呢，乃是至于虚张声势倘若于后宫上次当我来杀人负责了这样的责任，实在诸葛亮理也不够嘛，不够确实我理我了嘛比较好的。咱才想我们当人都商量再扣分商量，哥们喊你女的，我来试试，我怕一路你没冲过去把把面对与麻烦的我马上退下来，不麻烦的我冲进神会，那他们就连当年的佛教大队你没冲到，就是这一队飞风部队，怕即使有大将打个反步兵冲一冲定过足够用，那他们在摩一岭哈拉上方比例都透水到透水飞龙乡呢，是用水里乡的你水晶的红豆子个领子机小门地的一员，腾腾腾领域跃动呢，飞脚炮声隆隆，弹，咚，弹。 哦。一向我们中间过个魔魁王正门里的中飞针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刚走出兵日子不过来上次当能够太武器想不到走出十多里也不马上这样你没冲过来那可以蒙古旗刀枪摇磨几次飞你没飞必压而来杀气腾腾挥洒冲天神通榜样更为勇壮哗放杀过来张飞将我不行你想一高一当在那黑这个五十个小兵十八个家将李欧在内至于六十军的人七十个为缺少一个那还大这么大娘可怜张飞恨打追问你刘立夫人张飞心里想追你的军者要死要死么死到什么地去铁军司令讲曹操兵胜斗泥在胸口里的头反而一百发来这里破门来上当这么难冲到人阿里去张飞就连当你的哪吒魔看一灵哈啦魔皮狼冲上雕雕的人光四声怒叫传魔皮哈啦到雕雕讲你狼开始走进上过门腰子怪狼一搞来自个两根阿五子怒迷骁勇可少兵也没让冲过来张飞龙叫去来呀来呀来来来你们来呀你那龙叫虚个人光冲上那个被烧浆所谓的闻声发对杀的因为张飞笨以后杀人不晓得张飞送你了后老龟把吕布当了人光吕布们受得恨介绍奔了张飞的赏部门插一枪罗力部队狼向说法之间过跳了力部的长寿当不够张飞们何况我们五度打告眼睛眼莫开始外周的来后寇丞相命令时外是冲外是不冲五度狼外周的来后个人光们打插了兔腮狼向当标有就猛标有经理向蒙古旗在科技省理向冲出来又大将闻声呐喊闭气欧语将欧军抱他们一阵也将喝退背门子上一试上一马头一马杀人家仔细一口们分别人张飞在科技张飞满面笑容历历招式你都来呀你都来呀你都来呀 我呀 在他心里想追你的哟张飞刚走到威力康复了名堂谁要留在美空上来你这敢靠我对自我打的你莫叫事你都来呀你都来呀啥个意思呢 心里想诸葛亮是有后功了，你可见你一摸冲过去你靠不上了，你都累呀、啊、你都累上当啊，你都累笑啊，你都累呀、啊、累呀、啊、在朝鲜面对不得你害我来啊，我定计不来，在朝鲜要进入临时的盲正雨里烫一人们再叫我下去看了不是啊啊啊啊啊楼一开门一摸，哇！现在你摸浪退下来的辰光嘛，张飞那家没浪看得蛮清爽。张飞看见你到你摸退下去，心里狂啊，心火怒放，心里没狂啊。你知道这么公讲好？你毛一时眼睛一抬，啪啪声，两水一抬，好啊！都为啥道理不来？你都没好来，你都啥不来上当？咱差了飞龙想王狗急一口，可张飞龙光吼发脾气，咱差开心，嗯，哼哼，我们宁可不给我妻子啊！张飞龙半糊涂，副长子你都不当了，你为什么杀了孩子？在他心里想，就你的给两个杀个资格，还是当这个对象？上次呢，刚都是当日，我宁阿不要做这个贼。呵呵，在他为了让口，介绍在他让口个人光嘛，忽然之间过到对了，搿点香点了，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一样么子浪荡，啥么子不懂，虽然人不识，又不是弱子，在他要为酒店来看，眼色回过来一望，喷上一气，沙袋里面在他杯里的还有一个幸福的永远。这个帮你像一顶红楼色盖，你哈了想要背你，你专门跟咱唱，神像的少男火嘛，你一顶色像的少男火，这个两个是神王了要出位，假如背你一个帮你像一顶红楼色盖嘛，就是这个名堂。格来你过年，俺屋子家快递，立忙过去，看见张飞上吊吊了，心里想急得不得了。沙袋里面立下的张飞恨宋帝人光神像大柱把摸破，关云长飞马在里凉，神像大关云长跳武功这个人光怕关云长摸皮，是天下英雄太将军为第一，关云长为对神像是关门到的那里正确的偶角谁的张飞在他们领地时候是我家飞地一的把北阵中去上两世界使头囊去佛神仙一行马上跪在地方娘当我听到别问你来过来，所以神仙地区别来那是高个地红包的宝子浪向加上去每年每月每日怪云上高张飞八百军中去上将世界是头囊气愤谁相为不可轻敌三次接得了上战上了把子浪了的啥人去弄别问你的么谁是你这个战红楼三个的幸福立在口诀立心里想这你的张飞内向就恨八百军中去上将世界是头囊去佛我们神像呢八百军中的上将神像的口浪里面再口两张飞带带你的门张飞也摸神像的那边是北当的了在口身边睡在带带里上摸一摸汗那么偶里的浪神像带于的是偶个口浪里再口了张飞的带带去浪所以张飞来摸神像口浪里的人光神是一大没大他的偶个那边这帮人越想越好嘛，越好越对， 文新郎林三栋，一堆么个顶塞，那三叉个满子郎响，三叉也关乎了，失配后世事后世事，买的要不来冲，杀个龙蛋，等眼睛一等，退下。你归这里退我妻子个帮，拒之而不得。卡被放上，啊，三两个醉吧，是。等来给把你喝上，也请睡。根本来醉嘛，来定定心心。路门路开海，那么西门路顶塞路来，那么在不就上来醉，介绍个男女过对女对老，再过讲心思个盲人是讲负人负人。哎呀，就说身体衰不了，搿顶衰没落来；身体折旧来，衰没落嘛，搿顶衰落来，而且落了三次的，苦浪的了。落形象苦浪的，他那么的外风过上，为了让用气的背，还有个一背呢。三次抓西武，不离了墓碑上一根根都背下来。哎呦，手上一哈子标油精，擦啦，可是不让眼睛们的熊熊火一来。手抽一喊，当时后舍的迷茫浪了，不知啥个路的。那火烧一来嘛，这个张红路塞给个地方人啊，听见，惠州地雷口也碎垮了，神像也把个墓碑上背下来，立刻拿点塞堵他们，塞浪倒下来，倒到谁家我们谁家我身边一下，神像幸福地方人堵他红路塞给倒下来，不知啥个路的，也就没理。我的个怎么了？不好了，形象有灵倒退。神像有灵倒退嘛，规则呢一个人退下去，不是规则大队你没倒退。介绍个男子姑娘受命令这样当中对峙我的，不好了，形象有灵倒退，好像规则大队你没倒退。那么我就是也变农村一怒之怒，不好了，兄弟们还走啊，张飞杀得来了，打我五多了让找个人光嘛，找出了三郎听得没清爽，我的三兵郎喊张飞杀得来，找出到表友军大帅的眼睛看不清爽，找出像我眼睛嘛比较三兵的眼睛够不够厉害，李多是的张飞来着嘛，看上去张飞是来还是谁的，找出秋秋摩的从三郎倒下来，克拉乌家郎想的心慌啊，一路打嘛智力还了郎狗，或有款子碗张飞烂了了，我这个小兵一听见神像了，老师张飞来着嘛，拿这个小兵气震飞出，神像不为黑手，神像讲张飞来是靠的是张飞来啦，你当我不客气，我当你客气，你喊我了，我不喊你，别里把那个人摸退下去人光嘛，神勇大路思想最大，鬼不神君狼狈不哭，哇呸，张飞的脚面上扣了多年摸退下去，张飞开心了，曹操杀退了，不我好听各位介绍叫张飞巧施空人计呀，喝退曹操八位兵。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唐耿良评说的苏州评话《战樊城》当中的三国一折。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著名的沪剧演员杨飞飞演唱的沪剧《龙凤花烛》。 记忆冷 要得上记得那年同房互作呀恰真是大红柳落成一眼他射到我的容貌升到迷惘小时来诉长记得青梅时节深夜问他我没问总在的快头里想是今世没去想背着背兵问他德国为奴几无伤哭着哭丢下我你去亲亲走过山爱着爱小宝你有少娇真公公昏庸没智障自家好比大天龙将我离远归在笼里想爱得我夜里不敢记 比人世越狱深狱披冷落离

飞到你身边，我 呀看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沪剧演员杨飞飞演唱的沪剧《龙凤花烛》。听众朋友，再会。